选的结婚。 勾选 The O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Hello， 你好，我是楚英。 哎，有新的声音，也就是我们的 Pop Time MC 楚英来代班，因为莹莹今天还是有点小生病，我们祝她早日康复。虽然就有提到嘛，早日康复这件事情，或者是身体健康，除了是饮食要兼顾，当然还要 定时运动 ，very again。那我们勾选本身都很注重这个文化的，所以呢，继上一次的勾选 Go Go Go Olympic 过后的 Pickleball， 大家说有没有下一场？我还要再跟你们一起来玩友谊赛， 大家都在敲完。 来，现在我们决定再次举行勾选 Go Go Go Olympic 友谊赛，这一次呢，我们来玩的是羽球赛。那刚刚我们在开会的时候嘛，楚英，我们的同事或者是我制作人就有先帮我们分组了， 是我们是自己抽签得到这个组，这样子。 你跟谁？ 我是跟 Jaden 一组的， 还有 就我们当时有一个 KOL 在当中，我是跟 Charlotte 一组的。 你觉得跟 Jaden 同组有信心吗？ 那一天呢，我们其实有一起去打羽球，就还有跟其他 Kristen 啊、小彤，我们都一起去打。我发现 Jaden 的实力是有在的，所以我就觉得，哎呀，我差一点点应该没有关系啦，我就把这个厚望就放在他的身上了。 OK， 那你觉得我们 Goal MC 里面谁是无底洞？ 无底洞就是不是很会打的那种吗？ 很烂，垫底的。 就在我眼前的 Broccoli 李伟俊， 我不想跟你讲话了，大家手机 Goal MC 完全，你很过分，因为小彤也是说他超级烂。 没有啊，小彤那天我跟他打， 他可以， 他蛮厉害的。对，我跟你讲，小彤就是那种，他跟你前一晚上他说我没有读考试，但是第二天他可以把所有的考卷做到100分的那种学 生。绿茶小姐， 但也没有到绿茶，就是他对自己蛮追求完美的。 OK， 因为上一次我们 Go Train K-pop Day 刚结束， 对， 我大概有认证一下，其实你的肢体动作跟我一样蛮不协调的。 喂，你不要这个。 所以我有一点在跟你不相上下，不懂谁会是那天羽球赛的垫底之王。 但是运动我其实还 OK 哦，你看。那天 Pickleball 冠军组是我本人呢、欸， 当然又是别人带飞的、 啊。这样你就不要讲出来嘛。 OK， 因为 Broccoli 个人偷偷跟大家讲，我也是大概10年没有拿羽球拍了。 哇，这有点夸张哦。 我不懂当天会不会搞笑给大家看。那如果你想要看到厉害的 Go Train MC Jaden 啊、Kristen 啊，或者小彤他们，或者想要看到我啊、楚英来搞笑的话呢，现在我们是开放让你来报名和我们一起来组这个友谊赛的小组的活动呢，将会在7月20号的下午2点到6点。在 CPS Subang Badminton Sports Center 举行。那你现在呢是可以来到 GoSuan.NY 来填写资料来报名的哈。当然优胜的组别也会获得1000令吉的现金奖啊，记得详情条规要浏览 GoSuan.NY 哦，希望大家来踊跃参与吧。 守住 GoSuan Be Your Trend， 你楚英来聊我们今天的 GoSuan 变变变。 第二场无所不谈勾炫变变变， 勾炫变变变，今天来变什么呢？刚刚就有提到了，我们勾炫又推出了第二场的勾炫 Go Go Go Olympic， 属于我们勾炫的一个奥林匹克。而这一次我们的主题是打羽球，嘿嘿，跟上一届的这个 Pickleball 呢有不一样，是因为我们这次是真心很有诚意的拿出了奖金，毕竟友谊赛没有奖品，奖金哪里叫比赛来？来跟大家讲我们的奖金是多少？ 1000令吉。上次我是 Pickleball 的冠军，我是没有办法拿到奖金。我希望这一次打羽球呢，我的组别还可以继续拿冠军，然后把奖金带回去。 Right， 希望你可能真的遇到很厉害的神队友，像是 Jaden， 你讲你很期待嘛、？Right， 被 carry 的那种感觉。 所以今天我们变变变就来聊比赛，如果拿到奖金，不管什么样的比赛了哈、你会有怎样变开心的瞬间呢？首先第一个呢，我觉得是对学生而言，学生时期一定有那种什么文化常识比赛呀、什么写毛笔比赛呀、象棋比赛。都有这种奖金，对学生来说啦，当时已经是拿到很大笔的钱了。 哎，你不要说学生哦，如果现在我在工作了，有一笔好像额外的奖金是你参加比赛拿到，我都觉得很开心。 Right， 你个人在学生时期里面有真的因为什么比赛拿到奖金吗？ 没有，只有拿过奖牌跟奖杯这些东西。所以我觉得有奖金。 你最厉害的奖牌跟奖杯是什么？我蛮想知道的。 就是有到亚军吧，没有到冠军，但是就是一个亚军。 什么比赛？ 歌唱比赛拿亚军。哎，我讲的是真的。你不要那个不幸的眼神。我之前唱的歌曲哦，好久不见。对，我在 唱一下。怎么 你还要马上来叫我唱？ 他 是我来到你的城市，走过你来时的路。我觉得你是这个样子，是没有听过这首歌吗？ 没有，我觉得我原本想要吐槽你，可是我发现你的音色 OK。 Yes， 谢谢。 谢。 是、哦、我原本想要早点去踩，可是好像 OK 我 不会让你有这个机会，毕竟那个亚 军，毕竟我已经听过莹莹的歌声了，所以有比较有伤害。哎，我觉得是 OK 的。 我是拿亚军的人呢。 哎，不如之后我们的勾选 Go Go Go 林杯的第三届来个歌唱比赛。 哎，这个 OK 啊， 可以吗？ 可以啊，然后继续要有奖金的那一种，我就会每一天回家就在一边练歌。 OK， 对学生或者对现在出社会的人来说，如果比赛真的有奖金，感觉真的有动力了嘛 ？Right， 非常。 回来听听看其他的朋友们又有哪些变开心拿到奖金的瞬间喽。 首先勾选 Be On Trend。 勾选 Be O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刚听过的歌曲又来自王以太和艾热的 Where to Go。王以太 Love Me Later 演唱会呢，将会在8月29号的晚上8点，在 Zepp Kuala Lumpur 震撼的开唱。赶快去到 mydogbookmyshow.com 就可以买到演唱会的入门票喽。 Hello， 你好，我是楚英， 欢迎欢迎。 第二场无所不谈，勾选变变变， 勾选变变变，因为我们的勾选 Go Go Go。Olympi 正式的推出了第二次的这个比赛呢，我们会来玩打羽毛球、那如果冠军队伍的话呢，可以获得1000令吉的奖金呐、大家都很开心嘛哈，见钱眼开来。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变变变，如果真的让你比赛拿到奖金，有哪些变开心的瞬间？这边收到的是 Andy， 你有什么想法呢？ 拿奖金哦，就是最高的话，肯定是让我最开心的啦，不管是。三位数还是四位数啊，肯定是让我最开心的一件事情嘛。毕竟要选一个幸运儿真的是非常不容易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最开心的啦。 OK， 当然除了幸运之外呢，因为毕竟是比赛，我觉得也要靠一些 实 力来拿到奖金这样子。 因为毕竟我们这个是打羽球，如果你可以打到最后，你知道你是需要跟很多人 PK，然后很激烈的那个战况，到最后的选出一个第一名的。 而且大家是真的来到厉害的嘞。我们上一届的 Big Ball 大家以为是玩玩的，没有，很专业。 你是不是以为玩玩的？ 结果大家打到真的是很猛，你知道吗？包括佩珊也是超会打的。 我们在后面就是一直狂喊，就是帮自己。自己的组一直在就是欢呼这样子而已，有的时候你没有办法看到他们，就是一直一来一回，一来一回都没有让那个球有落地的机会。 OK， 我们现在就纯粹来猜测一下，你觉得到时候战况谁会打得最凶，然后谁最有可能拿到奖金 ？OK， 如果谁最有可能拿到奖金，我先要讲我自己，我觉得我跟 Jaden 的组还是有可能的，毕竟 Jaden 的实力确实是蛮强。 没有想说要让给 Kristen 吗？ 没有，因为上次呢我是跟他同组，他也拿到了奖金，所以我不要再让他了。是啊， okay， 可是 Kristen 的球技 OK 吗？你认可吗？ 也确实不错。我觉得其实很重点，除了我们 MC 以外，还有就是参加所有这些参赛者们的实力也很重要，就是看你的组员有谁。 OK， 我在这边放话，如果你今天是高手要来参加勾选 Go Go Go Olympic 的话呢，你跟 Broccoli 同组，我们拿到1000块令吉，1000令吉嘛，我不要。我可以给你，你让 我 拿到这个殊荣就好了，我会给你，让请你吃饭都没问题。 那我这里也说，如果你跟楚英同组的话，我 小鸡哥先 比完全不要， 极限喽。 第二场无所不谈。勾选变变变， 真的要无所不谈啊！今天我们就真的很现实的来聊钱这件事情，因为配合勾选 Go Go Go Limby 这一次的羽球友谊公开赛呢，勾选非常有诚意的来给冠军队伍赠送了1000令吉的奖金嘛。 哇，是蛮大笔的， 是真的有在认真跟你比赛的。 对啊， 所以我们就来聊一聊，刚刚就聊了两个，如果真的比赛拿到奖金变开心的点嘛，包括有的吃啦，开开心心。接下来变心酸的点，你个人有什么类似？的经历吗？ 心酸的点，我觉得 broccoli 其实蛮常遇到的，就是当你有一笔钱之后，身边的朋友就会讲，哎，等什么请吃啦，你都有这笔钱了，等什么快来请我们吃，请我们吃，是不是？你常常都会有听到这样子的东西。 我常会听到，他们讲说你不是做 broccoli 有钱吗？ 啊，是是是。 OK， 变心酸的点就是，如果你比赛赢了，有些人会调侃你，因为你拿到钱了，然后没有请他们吃，会说你很感谢。 对，有的时候我就想要把那笔钱好好存起来，做我想要做的事情，但是就被人家说，哎呀，你都这笔钱。其实要如果要请大家的话又没有到这么足够，你懂吗？要够我自己的话比如说买杯奶茶吃好吃的还是够的，但是要请大家吃确实回家会默默流泪，有点心酸的。 你有这样子会勒索你的朋友吗？ 我不会，因为 就是你的朋友有这样的人吗？ 没有，也没有，也没有。 我告诉你我有，而且那个不是我朋友，你猜是谁？ 该不会就是 YYY 赢赢吧？ 错，那他当然是第二个。第一个你知道是谁吗？ 谁？ 我父母。哦、因为以前我在好像中学的时候，还是小学吧、嗯，反正就是有拿那种我家里外面那种什么理事工会奖学金，就好像你的总平均超过70还是75，他们就如果他就会送你好像100块什么、嗯。然后我记得那时候去了我家，又姓李嘛，理事工会拿了好像100还是150令吉的奖学金。然后我父母一上车，他们想说。哇，拿奖学金啊，请吃咯。 哎呀，他们在跟你开玩笑。 结果我就真的请了。 OK 啊，那这是你孝顺的一个方式。 就是父母竟然是用父母的关系来间接的勒死我。 是是是。 所以我觉得啊，这算是开心，是你看你要不要啦、嗯。如果你身边真的有朋友拿到一些奖金的话，不要去逼他们，人家要请啊，自动会开口的。OK， 这个是其中一个变心酸的事情。回来跟你聊聊还有哪些变心酸吗？ 手机勾选 Beyond Trend。勾选 Be Your Ow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刚听过的歌曲呢，又来自陈华的《想和你看五月的晚霞》。如果你想要了解他更多的话呢，去到勾选的 YouTube 来看看最新一集的勾选好朋友，有我们的专访哈。那你如果想要去到他的演唱会，要去见你的夏天呢，将会在8月17号7:30晚上呢，在 The Platform Manara Can TTDI 温柔的开唱，去到 MyBookMyShow.com 就可以买到演唱会入门票啦。 Hello， 你好，我是楚一。 同样也是有温柔的他。 第二场无所不谈，勾选变变变。 无所不谈，今天就来聊聊你身边有没有那种赢了比赛的经历，获得了一些奖金，却经历了一些变心酸的点呢？来听听看我们的听众朋友 Andy， 你又有什么想法呢？ 心酸的话呢，就是好像如果奖金有那种比较很小的数目啊，对我来讲是非常有一点心酸这样啦。虽然它没有像三位数还是四位数这样高哦，但至少还有奖金可以。 OK，就是有的人他们可能会有点嫌那个奖金少，你会吗？ 我会的，有的时候 多少算少？ 我觉得两位数有点少，两位数挺少的吧。 来88令吉， 88，这个数字又好像蛮好看的， 就很吉利啊。 对，如果是888，我就会更开心。 Okay， 没有，我觉得要看你的比赛的那个项目。如果你觉得这一次我们勾选 Go Go Go 林比羽球赛送给冠军组的是88令吉，每个人你觉得是合理吗？ 那我觉得合理哦，因为你想一下 ，book。Cut 就已经不需要钱，你只需要自己带球拍人到现场而已。 Right. 而且我们这次的 Olympic 还有前国家，就是这个球员在当中， 我们请他们也是不简单的。 对，所以我觉得值回啦，值回88令吉，我觉得 OK。 Right， 而且我有时候觉得不管是什么样的比赛的话，我觉得有送的东西都是 bonus。 嗯， 我要讲一句非常老土的话，就算没有的话，你获得的是回忆跟经验。 哇，真的很老土，真的很老土， 是真的蛮打发的嘛，对不对？可是呢，我知道每个人都在向前看齐嘛，没问题，努力经营自己去做生意，去创业也是一种方式。现在我们 Astro 呢，真的是有一个 Astro Audio 的 SME Vaganza 市场营销分享会，就是专门分享给那些已经注册的大马中小企业的老板们。你来到这边呢，真的会有很多的一些行销的方法来跟你介绍的。将会在7月16号柔佛 Opera Hotel South Key 呢，就会有 YY 盈盈和一些资深的媒体人和专业的财经分析师来跟你分享很多资讯。马上去到 astromedia.com.ny 来报名就可以了，位置有限，先到先等。当然如果你还有更多一些比赛拿到奖金的经历，想要来到我们的 IG 分享的话呢，都没有问题。我的 IG 是伟俊22， 我的是 CHUYAN7N， 手指高圈 Beyond Trend。